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有这么一天下午，一个商人正在和汽车旅馆的主人闲聊，旅馆主人向商人说道： 最近我这儿的生意简直是糟透了。 听到旅馆主人的话，商人有点好奇。 我说老板，我每次开车从您这儿过的时候，您外头墙上都挂了刻满的牌子，您为什么还说生意不好呢？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，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谢绝30到50个客人来店里住，而如今每天晚上我只能谢绝4、5个了，所以我觉得生意糟透了。 话说这天呀，这个约尼太太把自己的车送到修理厂去修理去了。其实当时非常忙，所以呢，约尼太太就坐到了修理厂的接待室里。由于确实需要等很长时间，所以呢，她就随手拿起了接待室里面的一本杂志读了起来。而繁忙的机械师此时出出进进的跟她打了很多次招呼，而最后一次，机械师停下了慌乱的脚步，看了看约尼太太，然后很客气的对她说道： 抱歉，太太，您能帮我个忙吗？ 有什么我能帮上您的吗？您尽管说。 很简单，太太，如果您看到有人从这个门口进来的话，麻烦您把这本杂志翻回到第一页行吗？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别人以为您在这待了一整天了，您就只当是照顾我的生意行吗？ 那位同事老杨一直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，吃穿上根本没有过高的要求，粗茶淡饭吃饱就行。可是最近啊，同事们发现老杨好像变了，他经常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自己吃了这个啦，又吃了那个了，好像有意在跟别人显摆似的。这天中午啊，老杨坐办公室里又开说了： 各位你们都不知道吧，啊，今天中午我吃东西可好了，我吃了炖排骨了，还喝了一整瓶茅台呢，现在我还晕着呢。 听了他又在这吹牛啊，单位同事徐姐忍不住问了一句：哟，老杨啊，你是不是最近背着我们挣外快去了？听徐姐这么一问，老杨使劲的摇着头回答说： 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，我哪去挣外快，你看我像那能挣外快的人吗？ 这老杨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坐在老杨对面的小胡站起来，阴阳怪气的对老杨说道： 哼，杨哥，去年我到你家吃饭的时候，你给我做了可是拍黄瓜啊，最近你生活改善那么快，肯定是挣外快了，要不然就是你买彩票中大奖了吧。 听小胡这么冤枉自个儿，老杨有点急了，他站起身来大声解释道： 还也不许胡说，你这么小小年纪你就学会胡说八道了啊。没错，我去年请你吃饭的时候还真请你吃了盘拍黄瓜啊，可那时候跟这时候没法比，那时候那我闺女那不还没男朋友呢吗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大学 学期间啊，同宿舍小李半年前交了一女朋友，不过这女朋友呢后来去外地的一所大学里深造了，所以两人平常的联系仅限于打打电话网上聊天。可是十一长假的时候呢，这小李的女朋友竟然从千里之外赶了回来，两个人是天天逛街，天天在游乐场里狂欢，整整这个假期过得那是相当的高兴。不过就在前几天，大家突然发现这宿舍里小李有点不对劲儿了，这饭吃的也少了，晚上觉也睡不着了，动不动的就唉声叹气。这宿舍里的几个兄弟啊，一看这就断定啊，小李患上相思病了。不过也难怪，两个人天各一方嘛，再不啊，就有可能是他女友跟他吹了。抱着种种怀疑的态度，这宿舍里最热心的小张终于有一天没忍住，那天吃完中午饭的时候啊，小张就非常诚恳的对小李说道：“ 小李啊。”你听哥哥劝你一句啊，感情这事儿别太执着了，俩人能不能在一块儿关键要看缘分，你别老这么想不开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干嘛这么折腾自己啊，别想不开了啊。 听了小张的话，本来显特憔悴小李一下子就精神了，他抓着小张的手痛哭流涕的说的：“张哥呀，还是你理解我呀，你都不知道我多倒霉。你知道我跟我女友十一期间花多少钱吗？2000多啊，我下半年学费都扔进去了。幸亏有您这知音，娘跟你商量商量，成不成？你先借我200块钱，我先把这月饭钱弄出来，怎么样？” 变长不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暇的星光， 闭上眼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的计算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又 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暇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汤姆先生啊，最近交了一女朋友，他想尽一切办法啊讨这个姑娘欢心。这天他来到了这姑娘住的附近的一家花店，掏出了准备好的一张写着姑娘名字的纸条递给了服务生，向服务生提出了他买花的要求。服务生看了看这张纸条，又看了看汤姆先生，对他说道： 算上您，今天您已经是第三位给这位小姐送花的男士了。 听到服务生这么说，汤姆先生一愣，然后他赶紧向服务生问道： 你说什么？第三个？还有谁送花给他了？ 对不起先生，这事儿我们真的不太清楚。那些送花的男士们都不说自己叫什么，而且花上也不插名字，他们都说姑娘肯定会知道到底是谁送的。 听到服务生的这番话，汤姆不生气了，他反而很高兴地对服务生说道： 你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拿好了，记住一定要插到那束花里，而且送花的时候你要跟那个姑娘说前面两束花也是我送的，记住了吗？ 话说这天中午啊，小周他们单位的老刘一打开自己中午饭的饭盒，这香味就弥漫了整个办公室。而对于他们办公室的人来说，这样的香味他们闻过几次，因为老刘没来他们公司之前呢，自己掌勺开一小饭馆，手艺那是了得。所以啊，小周他们就觉得老刘的老婆肯定特别享福。听说老刘的老婆在家里根本不怎么下厨，这大家伙都闻着味呢，这老刘啊已经开始拿勺开始吃饭了。吃着吃着，这供应科的李姐啊来他们办公室取材料，这李姐呢也闻到了这股特别好闻的味儿，一进屋就高声称赞道： 哟，这谁家的饭这么香啊？哟，老刘，这菜是你自个儿做的吧？ 那老刘一听李姐这话，满脸堆笑回答道：我哪有这手艺，是我老婆做的。 真的？那你老婆手艺可真不错，哎，改天到你家吃饭去啊。 说完话，这李姐办完事儿也就走了。这李姐走了之后，同科室的人就觉得纳闷了。这办公室里，小周啊就开始问这老刘： 刘哥，您这菜到底是您自个儿做的还是嫂做的啊？我都被您弄糊涂了，没听说嫂子有这么好的厨艺啊。 老刘啊赶紧向小周解释道：你不懂了吧，忒年轻啊，这菜还就是我自个儿做的。 那要是您自个儿做的，刚才李姐问您的时候，您怎么说是嫂子做的呢？ 那还要不说你年轻呢？我跟你们这帮年轻人说了很多次了，年轻人干事就一根筋，这不好，你就不知道给别人留点余地吗？我跟你李姐的老公那是老哥们儿了，哎，我要是没事就在李姐眼巴前说这饭是我做的，那我这不就等于给我们老哥们挖坑，让我们老哥们在家里受罪吗？我能这么说话吗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前两天啊，单位小梦的二姨住院了，做了一小手术。这两天啊，小梦他妈就跟小梦想到医院去看看去。可巧了，二姨夫呢是一个热心人，说要是想去看啊，就一定要开车过来接他们，打车太浪费了。所以呢，小梦他们家也没推辞，就这么着，二姨夫开车来接小梦跟他妈了。一见面啊，姨夫就发现小梦他妈这两天得了重感冒，于是特别关心的冲小梦他妈说道： 我说大姐，你就别去了啊，我看你这感冒挺严重的，你就在家歇着呗。 要说二姨夫这话一点都不假，小梦他妈这两天嗓子都哑了，一打喷嚏是眼泪鼻涕一块往下流。可是小梦他妈呢，还是执意要去。听见小梦姨夫这么说啊，他脸一沉，还有点不高兴了。这点小病算什么呀，我去，我就要去。说完这话之后啊，小梦他妈二话没说到门庭就换鞋去了。看到小梦他妈执意要去，小梦他姨父又非常诚恳地继续劝道： 我说大姐啊，你就听我的，你别去了，你过两天等你感冒好了再去行不行？ 哟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自个儿亲妹妹住院了，你说我能忍着不去看看吗？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小梦姨父听到小梦他妈这么一说，不但话茬没停下，反倒紧追了两步，继续说道： 我说大姐啊，我这其实都是为了你妹妹想啊。我不瞒您说啊，前两天她就是做了个小手术，可是你知道她那人疑心重啊，她老怀疑自个儿得大病了。您说您现在这状态啊，去了以后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我都怕她误会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所以你就别去了，行不行？ 接下来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接下来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 家大门外，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。我的天使，我的爱，为你不怕风吹日晒，叫我带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。冬天风雪来，花儿谢了依然慢慢期待，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。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